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妇女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17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了品德发表会，由有关部门干部和平壤市女盟员参加。会上发言者生动地讲述了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在党中央委员会开始工作后数十年来领导朝鲜劳动党走向胜利和光荣的道路，在那些年月里深切关爱革命战士的事实。